轻飘飘啊飘，春来花枝招，坠林木悄摇啊摇，生死黄雀笑，总是这一曲走吧，不再要让我却执迷那淡漠的一笑，浓眉细描骚啊骚，花扇伴着摇，琵琶与箫 香料跳啊跳，弥漫烟烧包。